与真何苦，总要肯死心，不惜一吻。人海中抱紧，如今风里等，季节岁月变更。再见你落魄的风尘，我竟沾满伤痕。狗总要分，是否果与因，永远那样对等。再见你落魄的风尘，我竟沾满伤痕。诚心内心甘心，夜已深，温馨到伤。 更深。